巧刚才在古典与流行的时候，古月带大家去感受大海的声音，听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很巧，今天和你一起唱节目的开始也是首跟海有关的歌，蔡健雅《陌生人》专辑当中 David 陶陶喆为他创作的《沙滩》。我觉得像这样的一首歌，可能表达了一种肯定或者说是褒奖的话，可能就是听完整首歌曲，它会让你想在这一秒钟的时候好想立刻就插上翅膀飞到那片沙滩去，而在下一秒钟当你想起了在那片沙滩上曾经有过的爱与恨得与失的时候，你会立刻斩断想去沙滩想去海边的这样一个念头。所以不知道在刚才谭雅唱歌的这几分钟的时间里面，你想到了些什么。工作日周二的下午的3:08，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欢迎你的收听。 我说这里好吗？你抬头已无话，你抱我吻上我嘴巴，若知你吻向他，我暗中想总有一点爱吧，可以交给我吧，总算得恋爱吧，相爱少点也罢，我却更了解是变这梦话，换点心请交给我吧，各是各小事愿望吧，你的心却一早已整个完完全全你听了永远笑哈哈，我更愿意无话，你我之间总有一点爱吧，可以交给我吧，总算得恋爱吧，相爱少点也罢，我却更了解是编织梦话，半点心是个小小愿望吧，你的心却一早已整个完完全全但总有一点爱吧，可以交给我吧，总算得恋爱吧，相爱少点也罢，我却更了解是编织梦话，半点心请交给我，不过是个小小愿望吧，你的心却一早已整个完完全全交给他，他跟你好吗？一切的爱怎么都送给他，一颗心分一半好吗？起码一半都交给我好吗？给我吗？ 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 起，你越走越近，有两个身影我措手不及，只得愣在那里。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 我个人觉得江美琪她在声音当中的可爱恰到好处，所以很多时候对她的歌在私底下真的是属于那种爱不释手的状态。第二眼美女小美江美琪翻唱阿杜杜成义的她一定很爱你，是在2003年，也就是15年前，那个时候阿杜无论是名气还是她的音乐作品都属于是正当红那一种，像天黑、她一定很爱你、认真，红遍了亚洲半边天，我觉得这样的词语应该不算过分哈。当年连赵薇都给阿杜去当 MV 的女主角，而且阿杜前三张的专辑都卖到了500万张的销量，这样的成绩，同时期跟他差不多同时期出道的周董、周杰伦可能当时也赶不上这样的好的销量。但是看一下现在15年后的现在，你再去网络搜索一下阿杜，可能蹦出来的消息都是关于凯文杜兰特。所以想要找到一点关于歌手阿杜的消息，一些蛛丝马迹可能会感觉有些困难，就好像我们打个比方说一个人从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面突然砰就消失了一样。不过现在阿杜过得也挺好的，从歌手转行去学做了生意，然后进入到了医疗美容的行业，好像这个行业现在还挺炙手可热的，还结了婚成了家，所以我们对于曾经是歌手阿杜那些个怀念和印记就通通放在音乐里面就好了。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和我一起唱。 银白岁月呀，映照着脚丫，一寸寸一遍遍亲吻轮滑，泥沙真假浸湿了眼角，刹那我这眼泪分不清啊，爱情不止玫瑰花，还有不安的剑发，快乐啊不解呀、啊、随着时间都会增加，退潮的爱像刀疤，伤口给一个说法，放了

亚马萧亚轩和胡彦斌带来的进行式，时间的脚步从来不会因为任何原因什么人而放慢。可能正当我们对前一阵子热到爆炸的温度已经快要扛不住的时候，立秋就这样到来了。8月7号农历6月26，要不是因为听友的提醒，可能我真的已经忘记了今天立秋这件事情。有人说今天是晚立秋，当然看立秋的具体时间是在今天晚上的9点30分34秒，如果说按另外一种算法的话，现在是在农历六月，其实也可以算是早立秋。看这两种算法，你更倾向于相信哪一种？一种是以立秋的具体时间来区分，另外一种是以农历日期来区分。Talking Buddy 微信平台上面正在跟我对话，跟我留言的留下，我们家也有人有这样一种说法，早立秋冷飕飕，晚立秋热死牛，确实经常听到妈妈总会在立秋这一阵子的时候提到这样一种说法。当然关于立秋的具体时间来区分的这样一种说法，我觉得可能更为严格的意义，刚才看了一下新闻上也说，只有在日出前和日落后这两个区间才能够分别对应早立秋和晚立秋。那按照今年立秋的具体时间是在晚上的9点30分34秒钟的话，今天确实属于晚立秋。还会很热吗？ 听见你说早 难测，道路是脚步多，我已习惯你突然间的自我，挥挥洒洒将自然看通透，那就不要留，时光已过不再有，你远眺的天空画更多的彩虹，我会静静地将你豪情放在心头，在寒冬时候就回忆你温柔，把开怀填进我的心扉，此生有何用再从头，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就不要留，时光已过不再有，你远眺的天空挂更多的彩虹，我会静静地将你豪情放在心头，在寒冬时候就回忆你温柔，把开怀填进我的心扉，伤心也是带着微笑的眼泪，数不尽相逢，等不完守候，如果仅有此生，又何用再从头， 现场版的突然的自我的伍佰，不知道刚刚这首歌你有没有突然的跟着一起唱起来。虽然说伍佰给人的印象可能一直离帅、长相俊美这样的词语很遥远，而且听上去很多歌曲唱的时候呢声音也过于的松散，但是我想瑕不掩瑜，还是有很多的人、很多的歌迷超级爱他的才华，也超级爱他的歌。刚才这首歌伍佰作曲，徐克、伍佰共同填词，可能绝大多数人都已经忘记了这首歌《突然的自我》最早是给徐克监制的电影《散打》去创作的主题歌，而歌曲最早也不是伍佰演唱的，是由黄小琥演唱的。 我坐在窗前望着窗外，回忆漫天，生命是华丽错觉，时间是贼，偷走一切，七岁的那一年，抓住那只蝉，以为能抓住夏天，十七岁的那年，吻过他的脸，就以为和他能永远。有没有那么一种永远，永远不改变，拥抱过的美丽都再也不破碎，让险峻岁月不能在脸上撒野，让胜利和死别都遥远，有谁能听见？我坐在窗前，转过头看， 谁在沉睡？那一张苍老的脸，好像是我紧闭双眼。曾经是爱我的和我深爱的，都围绕在我身边。带不走的那些遗憾和眷恋，就化成最后一滴泪。有没有那么一滴眼泪能洗掉后悔，化成大雨降落在回不去的街。再给我一次机会将故事改写，还欠了他一生的一句抱歉。有没有那么一个世界永远不天黑，星星太阳万物都听我的指挥，这远去春天不走远，树梢紧紧拥抱着树叶，有谁能听见？耳机眼前此生重演，是我来自漆黑而又回归漆黑，是谁？有没有那么一朵玫瑰永远不凋谢，永远骄傲和完美，永远不妥协？为何人生最后会像一张纸屑，还不如一片花瓣曾经鲜艳？有没有那么一书签停止那一天，最单纯的笑脸和最美那一年，书包里面装满了蛋糕和汽水，双眼只有五彩和无限，让我们无法无天。找不到句点，青春永远定居在我们的岁月。男孩和女孩都有吉他和舞鞋，这往人间的苦痛只有甜美。有没有那么一个明天从头活一遍，让我感受曾挥霍的昨天。无论生存或生活，我都不浪费，不让故事这么的后悔。有谁能听见？我不要告别。 艾怡良带来这首《如烟》，我不知道喜欢 Mayday 的听友会不会也喜欢上艾怡良的这个版本。 我坐在窗前看着指尖，已经如烟。 当然想要感受一下这个版本的歌，或者感受一下《如烟》这首歌在 K 歌房里的效果，首先就要对歌词有很好的记忆力，因为整个歌词从头到尾没有一句重复的。下午的3:53，正在直播当中的是和你一起唱，马上要结束今天周二下午的直播了。费劲说，昨天听到了戴毅的浓郁的鼻音，才是录播去修复鼻音去了。 虽然录播你猜对了，耳力不错，但是修复鼻音这事儿，我还真不承认我半夜感冒了。好了，感谢各位收听十二号四点钟是能量音乐，祝愿你周二下午愉快，明天见。 仍未靠向我，只好再看长饭帮长替身笑问这身的我是否心底向往，情愿谁人也稀罕，无论有过万次的失望，来日靠心上，情来自有风，只要回应期望，天边海角互不相干也恋上，情来自有风。笑说从前落意识甘甜毫不想，